本港市买入1806.5美元，卖出1807.6美元。港汇指数101.5跌0.3。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是轮椅劍擊運動員余卓儀，我想點的歌就是 Mira 的 ASAP， 裡面的內容都是叫我們要永不放棄的，希望我們殘奧運動員比賽的過程裡面，大家香港人都可以一起為我們加油啦。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一句广告口号：你今日饮咗未？令人想起大人小朋友都饮嘅益生菌饮品。益生菌对身体有咩作用呢？单靠饮用益生菌嘅饮品，其实系咪唔可能补充人体所需？岑日飞同嘉宾柯志谦、陈柏南一齐讲下益生菌。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国剧830号手就位， 香港政策及研究所创办人叶国华。 喂，叶国华，最近我好注意睇号手就位，剧里边冚唪都讲年轻人，我哋可以通过呢一套片咧，去知道我哋国家嘅军事发展，佢嘅中间嘅各种汗水同泪水嘅故事。 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就同大家讲一个同我哋身体密切有关系嘅嘢，叫做益生菌。咁啊，请嚟两位专家，一个系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好耐都冇嚟噶啦，因为好都怀念佢噶，就系呢个营养学嘅专家柯志谦教授。另一位咧就系香港食品协会嘅前会长。陳伯南 Albert 這個益生菌呢，柯教授，你說我題目很廣泛，是吧？很大， 是很大。 為什麼大？那些菌來的，但很多種， 其實我們身體裡面每天都不知道多少億的菌，只是益菌和劣菌， 劣菌或者壞菌， 是的。所以呢，什麼叫做天然療法呢？就是我們輔助的益生菌去打敗那些劣菌。 其實柯教授，我就喜歡益生菌的英文名叫做 probiotics， pro 字想起一個 promotion， 有個 pro 字，其實它的希臘話更正，希臘話的益生菌的 probiotics 希臘話叫做 for life， 這個 for life 即正正嘅益生系嘛 ，Albert 系嘛， 系啊系啊， 所以呢样嘢，不过问题就话，好似最早用益生菌呢样嘢咧，就唔系希腊， 比希臘更早的，就是公元前3000年在土耳其的一個北部那些高原， 嗯， 啲人無意中發現咧，就呢個同益生菌密切有關係嘅。而家都有人講叫酸奶， 係 係嘛 ？Albert 係咪酸奶係好有關係？ 奶都有關係嘅。 哦， 係。 不過唔係喎 ，Albert， 而家好多人話食韓國嘅泡菜啊，日本餐嗰啲味噌湯啊，都係嗰啲生菌嘅喎。 係啊，正確嘅。啊，因為佢益生菌咧，除咗喺嗰個乳品嗰度可以培養之外咧，其實佢有好多嘅地方都可以培養嘅。咁而咧，當然佢有個基本分別嘅。如果喺嗰個嘅乳品嗰度嚟培養嘅時候咧，咁佢多數咧係屬於一個叫做我哋嘅 lactobacillus，即係話呢個係乳酸菌嗰類嘅。咁但係如果喺其他地方咧，其實仲有另外一種菌亦都好。好要點樣講啊？係相當之流行嘅，我哋叫雙歧桿菌，叫 bifidus 啊。咁呢兩樣菌加埋咧個數量咧，就已經係所有益生菌咧都超過90%以上噶啦。 係啊，歐教授嗱，我哋三個都啱用啊。係咪呢啲咁嘅益生菌咧喺腸道啊？即係腸道裏邊嘅菌咧，咁其實咪腸道其實一個戰場，有頭先你講劣菌或者壞菌，其實就係益生菌同壞菌嘅一個打仗嘅搶奪陣地嘅一個戰場， 冇錯。 啊，咁係咪人年紀大咗，嗰啲益生菌就會慢慢減少咧？誒，同年齡有關咧？ 天然嘅，呢個係自然規律嚟嘅。 自然規律嘅。 咁就系、是，所以喺呢个时候咧，比如话咁，中国人可能成日都话要老人家要食少啲肉啦，食得清啲淡啲，所以好多老人家去食素。其实而家最新嘅营养学咧，啱啱相反。老人家先要食肉。因为我哋天然嘅益菌咧，慢慢弱咗。所以我哋要辅助佢，咁辅助用咩原料呢？要用 protein 蛋白质。咁其中呢，讲出嚟好多人呢，有啲人会拍手嘅。最好嘅蛋白质能够辅助益生菌嘅系牛肉。 意思就系咪啊？柯教授讲啊，年轻人就食素。年长者就食肉， 系中年开始就食多啲肉。 长者应该食肉，年轻人就食素。 所以食清淡啲咧，系condiment， 即系调味料咧淡啲，盐啊淡啲，同埋辛同埋辣嘅淡啲。 Albert 嗱，呢样嘢我谂你应该，你话 Albert 好似你做咗个 project 专研究益生菌噶嘛？ 我冇做呢个 project， 不过咧就叫做點樣講啊？我睇嘅時候，我睇嘅資料睇得相當多嘅，所以我就比較對呢個題目咧比較上比較純熟一啲啦。 咁頭先柯教授講食素同食肉嘅唔同，但有樣嘢咧係益生菌嘅天然嘅死敵，呢、這個就係話而家我哋講嘅真闊嗰啲咁嘅無添加人工製嗰啲，嗰啲嘢啊！我哋叫嗰啲垃圾嘢啦，嗰度咧就殺，係咪會殺死益生菌啊？ 或者咁樣講咧，頭先阿柯教授所提出嘅理論咧，其實係正確嘅。咁不過咧喺嗰度嚟講咧，我就有少少補充，即係點樣講咧？其實老人家咧，柯教授話老人家會食肉嘅，係啱嘅。因為個肉嗰度咧，佢係佢蛋白質啦，咁佢就去喺嗰個小腸嗰度咧，佢係消化成為呢個嘅寡我哋叫做呢個係氨基酸啊，咁啊俾身體吸入。但係咧個問題就喺呢度，就我哋覺得咧就嗰個肉嗰度咧都係有個限。都是有個限制，即是你不可以去過量。為什麼呢？這樣，因為如果是過多的肉，特別是那些加工的肉類呢，剛才剛才呢，飛哥所說的那些叫做加工食品，那裡現在去加工過的時候，這類的蛋白質呢，那就 唔好意思啦，佢去到嗰個大腸嗰度咧，就其實咧係特別係嗰啲嘅致病菌係中意嘅，咁所以你就唔係咁好，咁所以咧所以咧其實飛哥亦都有提過咧，我哋要食呢個係食物啦，係素啊各方面，咁其實嚟講咧，益生菌係最中意乜嘢咧？係纖維。咁所以咧，如果係一個成個嘅食譜咧，我哋覺得咧就喺呢個食譜嗰度，如果一個叫均衡嘅食譜嘅話咧，咁係一方面咧，我哋係有個蛋白質咧係俾個老人家去吸收，但另外一方面咧有足夠嘅纖維咧去落到去嗰個大腸嗰度。當然呢個纖維有其實中國有好多種，咁有一類嘅纖維咧係我哋係叫做益生元。係。咁呢類嘅益生元咧就係專係養呢個益生菌嘅。係。咁兩樣係一齊，即係話有一個平衡嘅時候咧，咁先至係一個長者嘅膳食。 Albert， 你嘅意思唔係講我哋肚裏邊嘅益生菌咧係要養佢嘅，養佢就要俾營養俾佢。冇營養嘅就會慢慢減少噶啦。 絕對正確， 要養嘅。咁用啲咩嚟養佢？譬如好似我哋喂魚啊、喂狗、喂貓，你要喂佢。咁佢最中意食纖維。咁就我知道咧，就話益生菌有幾種水果最中意食啊？係咪奇異果、香蕉、 蘋果 啊？ 嗱，應該咁樣講法。所有的生物咧都需要營養料嘅，咁益生菌佢係一個生物啦，咁佢亦都唔例外嘅。咁我頭先所講咧，佢哋係需要呢個嘅纖維啦，最多啦。咁其實另外一營養料就需要糖分。咁其實咧就所有嘅生物咧，即係呢個喺個腸入邊咧，無論益生菌又好，或者呢個嘅致命菌都好咧，其實大家都中意腸粉。但係飛哥頭先所講幾種嘅水果嗰度咧，佢係除咗個糖分之外咧，仲有佢本身嘅纖維，而呢啲纖維咧，亦都係好彩咧。佢哋係屬於個益生元嗰個範圍嗰度，咁所以咧，佢去到個大腸嗰度咧，咁樣就特別係嗰啲益生菌嚟講咧，係覺得呢類嘅嘢咧，先至佢哋係最理想嘅食物。 哦，所以定期要食依個蔬菜、生果， 係 其中有一樣嘢係中國人好中意食嘅，無論係南北都係嘅大豆。黄豆又可以供应纤维，又可以供应蛋白质。其实有一样嘢， 即系豆类嘢都得啦，豆腐啲咪得。 唔系所有啲豆，最好系黄豆。当然啦，南北嘅食嘅呢个选择咧，有个分别嘅。南方人咧食米多，食淀粉多啲，比例上。北方人咧。佢食啲豆咧，唔系净系要佢嘅淀粉或者纤维，仲有一样嘢系要佢嘅蛋白质。当然有少部分系咩咧？逢系豆咧，都有多呢个有机纤金属微量金属。咁豆最中意长喺咩地方咧？唔系500里晴川平原。通常在斜坡或者山坡上面最多。平时我们就说那些省份我们可能说它是穷的省份。是因为它种小麦和种大米不得。但是它种副食品即是豆类呢就好得。为什么呢？因为它泥土里面金属多有机质少。 咁就有利种豆， 咁但系豆嗰啲根咧，一棵豆咧，等于几百到成千嘅转化不可消化嘅微量金属变成可消化有机嘅微量金属，咁正是我哋需要嘅。 但是 Albert 你看了那么多益生菌的资料，究竟现在譬如说很多人都认为益生菌都好像那些叫做健康益生菌的丸仔各方面都是健康的补充剂，究竟西医 是否认为还未有确切的科学证据证明益生菌是对很多疾病可以有医治的功效呢？因为只是一个就是说我不反对你吃，但是是否真的可以一个真是一种药来呢？他们是否觉得个证据证不足呢？ 这个是讲不出的。他们知道，但是他不可以讲太多，也都可不可以 endorse。 应该不可以 endorse 呢？因为 endorse 了之后呢，西医的医生和食品工厂两个都受害。 哦， 即是影响他的生意。 西医话如果好有科学证明，证明食益生有益嘅，咁就咪就有利食品工厂。 如果系咁咧，美国所有啲大药厂咧个股票会跌到七彩。 啊，呢啲好复杂喎，呢啲成个经济问题。 呢个变成系政治啦。 系啊，或者我哋喺嗰个科学嗰个角度嚟睇啦，咁样就我相信咧呢啲系药品个医生嚟讲咧，佢系佢本身咧，佢系即系成个训练嚟讲咧，佢都系绝大部分时间咧都系讲紧药品嘅药理啊各方面，咁佢攞嚟医病。咁但系益生菌咧，到今日嚟讲吓。佢都係比較停留於咧，係促進嗰個一個嘅人嘅健康嗰度嚟講嚇，咁就對 唔係醫病嘅 疾病嗰度有冇咧？有，咁而咧呢類嘅嘢咧，就係各好多嘅大嘅食品廠或者好多嘅大學嘅研究機構，特別係呢個歐洲啊、美國啊，同埋呢個澳洲咧，三個地方咧，佢係好多方面嗰種嘅研究。但係咧，佢研究咗嘅時候咧，佢對嗰啲疾病咧，有冇好處？係有好處，不過咧，好多時咧。呢類嘅因為佢係唔係藥咧，所以個見效嘅時間係相對係比較耐啲嘅。 即係好似中醫嘅嘢嗰啲中藥咁，耐時間耐。 為咗美國政府咧，為咗平衡各方面嘅利益，所以佢對你大有益生菌嘅食品咧，佢唔會叫佢藥，而俾一個特別嘅名俾佢，food supplement。補充營養食品 大把啦，而家啲 food supplement 周街都多啦， 啲 益生菌都屬於叫 food supplement 嘅一邊。 其實咧，我應該話美國嗰啲大藥廠好聰明，佢哋每一個大藥廠咧，都同時咧喺嗰啲美國嘅所謂 offshore test center， 即係唔係喺美國註冊嘅。在巴拿馬或者是維京群島實非是的又註冊一間公司，那這間公司專做什麼呢？專做益生菌的食品，就是健康食品。那好處是什麼呢？這個是對沖來的，因為它將所有的雞蛋放在西藥那裡，萬一有一天这个世界的形势转了，它会受到很大的损害，所以呢就变成它要养肥天然疗法的产品。到西药受到影响的时候呢，就将以前西药赚的钱呢收购了这个天然疗法的产品的公司，其实是左手和右手的关系，咁變成個股票即刻好啦。 嗱，呢個你講益生菌同嗰個疾病嘅關係啦。你譬如舉個例，你話食個益生菌嘅食品咧，會有助提升你嗰個免疫系統。咁啊，呢個講法咧，好似好虛咁樣。即係如何提升免疫系統，講就咁講啫，即係冇一個確切嘅數據。但係另一樣嘢，我覺得好似好有效喎，好多朋友都食咗都有幫助啊，就係叫做對你有排便有幫助。即係如果你便秘咧，咁你食益生菌咧就容易啲，係咪 ，Albert？ 係啊，係啊。其實咧，我哋嗰個大便嚟講咧。就有即係咁樣講啦，喺嗰個大腸入邊咧，所有嘅菌嗰個總重量咧 是有成兩公斤咁多嘅，而呢個兩公斤嚟講咧，係唔夠一公斤係食物嘅沙子係唔夠嘅，其他嗰度有成六成到八成咧，其實係嗰啲嘅細菌嘅屍體嚟嘅。 哦， 咁所以即係話在呢方面嚟講，如果我哋嗰個身體入邊嗰個益生菌係多嘅話咧，咁佢好多方面咧，佢哋就可以令到嗰、那個。嗰、那個大便嗰個體積咧係夠多咧，咁當然另外一樣嘢，我哋一定要知道咧，就飲足夠嘅水分。 係。 咁呢個因為佢菌咧，即係所有呢個生物咧，佢都要水嗰度嚟滋養咧。咁佢哋去抽住咧部分個水嘅時候咧，就令到個大便咧係比較容易係排出去身體嘅。 咁係咪意味住飲水少益生菌都會少？ 會嘅， 嚇、 會嘅，會嘅。 即係益生菌需要水，唔淨止係食嗰啲嗰啲益生元，其實水都好對佢好重要。 水好重要，肯定。水係生命資源嚟噶嘛？ 係，即係 for life。頭先我講話， 係， 係嘛？即係你飲水唔夠咧，變咗益生菌都唔夠，益生菌唔夠咧，你大便都要縮水啊，要縮啊。 人都死啦，人都變咗人幹啦。如果唔飲唔夠水， 即係水原來係滋養益生菌嘅。 係益生菌，當然水都滋養病菌嘅。 高教授好似喺呢個節目講，好似話每次要一日要飲幾多水啊？ 1.5公升。 1.5公升即係八杯水啊？ 係八杯水。 嗯。 朝頭早已經飲幾杯要？ 朝頭早一起身，我幾十年嚟都係，我朝頭早一起身飲一杯清水，但係咧係温水。 係。 是然后先开始做其他的东 西。总共要由朝到晚八杯。 是的。 几大杯的 通常每一杯呢现在讲那些 一杯咖啡杯这样。 300cc。250到300cc。 那你现在是大便畅通 很通通。 所以这个。 我都可以的。我大便都通的都畅通的。 是的。因為如果你要有便秘咧，就變咗就一定要飲水多，同埋食多啲同益生菌有關。 通常嚟講咧，如果以年齡嚟分段咧，青少年、青年、中年咧，便秘嘅現象冇咁明顯。越到年紀大咗咧，便秘咧就比較明顯。 好啦，我哋聽首歌翻嚟就係。繼續跟大家講呢個益生菌同便秘嘅問題，呢個就係黎瑞恩同埋黎明合唱嘅《一家笑口》。 有点不开心，有一点委屈，改于家。

或者可以代表当地文化特色的人物形象，亦都为奥运会营造一个节日气氛，当然亦都是赚钱的商机。东京奥运吉祥物的决策权有一特色，并非由选委话事，而是落在日本的小学生手上。在2000多份冬奥吉祥物的设计作品之中，筹备委员会选出了最后三强，最后交由日本全国的小学生投票，以一班一票的形式选出，是历届以来由最小年纪群体公投而成的奥运吉祥物。成功获得小朋友欢心的吉祥物名为 Mirai Towa Sumeti， 在20万票中得到超过109,000票。 Mirai Towa 是由日文未来 Mirai 和永远 Towa 两字组成，寓意有个永远美好的未来。至于残奥会吉祥物 Sumeti， 名称发音和日本流行的樱花品种染井吉野相近，寓意具有樱花的触角，平时表现平静，也都近似英文 Sumeti， 即是强大感的意思。吉祥物是几时首次出现在奥运舞台？有一个说法是始于1972年的慕尼克奥运会，其实就不是太过正确。奥运会吉祥物首次登上世界舞台是1968年第十届法国的格勒洛布尔冬季奥运会，是只半人半物的滑雪公仔，称为雪蝎。但是这个吉祥物的地位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定，所以一般认为四年之后1972年的慕尼克夏季奥运会，德国小腊肠狗华迪 Wadi 才是奥运史上第一只的吉祥物正式纳入奥运会的传统。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十日非主持的广东广西。我们今晚讲的话题叫做益生菌，两位嘉宾，一位是营养学家柯志谦教授，另一位是香港食品协会的前会长陈伯南。柯教授，你的粉丝已经在这个网页，在这个广东广西之友的面书向你提问了。网友就问你，益生菌在人体有几多种？每个人的人体内的益生菌都不一样，怎样才叫做健康？这个网友说明是请柯教授答的。 我将它简化一点答 他。 其实我们的血液和我们的体液，如果是弱碱性的，我们身体里面就是容易产生足够的益生菌。足够的益生菌呢，就无可否认的就可以即刻呢提升我们的抵抗力。所以呢，作为一个简单的指引，哪些人身上面会多的益生菌，哪些人会少一点呢？成日喜欢吃糖的人益生菌一定少一点。好少食糖，佢嘅益生菌会多啲。如果佢好中意饮中国茶咧，比如话功夫茶，佢嘅益生菌咧会更加多。 咁啊，阿有冇补充？ 有嘅，就可以咁样讲咧，益生菌同埋嗰個嘅病菌咧，喺個人嘅身體入邊個數量係相當多嘅。人咧有37兆嘅細胞，咁而呢個菌咧係有加埋咧有成3倍到10倍咁多嘅。咁即係話咧，佢可以咧，佢啲菌咧加埋咧有成即係話100兆到呢個係300兆之間。 咁而呢個咧就，如果我哋睇個人個健康嗰度嚟講咧，我哋第一嚟講咧，我哋睇益生品嗰個嘅數量咧。咁第二樣嘢咧就係睇佢嘅種類。咁益生菌咧真係有好多好多唔同嘅種類。 係啊。 咁如果種類越多嘅話咧，嗰、那個人咧佢本身咧佢就比較係相對上嚟講係比較健康啲嘅。 或者冇淨係單一種，好多唔同 好多。 係好多種唔同嘅。點解咧咁樣？因為佢哋呢啲菌咧。呢啲菌咧，佢哋會有新陳代謝嘅，一定會有嘅。咁而新陳代謝嗰啲新陳代謝嘅物質咧，我哋叫做 short chain fatty acid， 即係個短鏈嘅脂肪酸啦。咁佢會入到去個大腸壁嗰度咧，就去到跟住咧去到血管嗰度，就會同個大腦嗰度咧係有個溝通嘅。咁、如果溝通嘅時候，就令到嗰個大腦個細胞咧，就因為即係嗰個嘅活動咧牽涉到嗰啲嘅鈣嘅離子嘅出入嘅時候，咁咧呢個咧就係會形成到咧呢個大腦咧就有唔同嘅反應咧，就用嗰啲荷爾蒙啊，即係以荷爾蒙咧就調節咧係成個身體嘅活動。咁所以如果佢嗰個數量係多或同埋個種類係多嘅時候咧，佢哋嗰個嘅活動嗰個嘅範圍咧就闊好多。咁即係話咧，我哋所講咧個人個身體嘅健康咧就比較叫做整全啲啦。整全一啲啦。咁如果你唔係反思嚟講咧，係得嗰個太過少量啊，或者係嗰個種類太少嘅時候咧，咁誒做乜嘢都係單一。咁單一嘅時候咧，咁我相信個人嗰個健康咧就好變咗就好呢、這個好片面啦。 Albert， 你話嗰個益生菌係嗰種代謝之後直接連係個腦啊？咁即係話問題，佢係咪益生菌唔夠，或者益生菌嘅種類少，會影響個人比較遲鈍啲 嘅？會係嘅， 冇咁靈活 㗎。因為依家點解頭先即係我哋大家柯教授啊，同埋阿飛哥你都係提過呢個嘅，即係話個醫病嗰度嚟講啦。咁佢個醫病嗰度咧，佢就益生菌，佢唔係話會去生產啲藥，佢唔係嘅。益生菌佢除咗生產呢樣嘢之外，其實仲有維他命㗎，佢都會生產嘅。咁呢幾樣嘢加埋嘅時候咧。咁佢其實可以咁樣講，佢唔係藥，唔係藥，絕對唔係藥，而係話咧，佢係調節個成個身體嗰個個機制，係呢個先至係益生菌嗰、那個個工作嗰、那個個方式嘅。 咁即係如果要健康，咁但係問題，你而家市面上有咁多益生菌嘅藥品出售，咁我點樣挑選？邊只啱我食，邊只我同埋我點樣如何得知我身體上，譬如你個身益，你話身體上個腸啊，益生菌嘅種類越多越好。咁但係我點樣如何得知我究竟我條腸究竟缺少咗邊一類嘅益生菌咧？ 有嘅。 點樣測試啊？ 有呢、這個咧，呢、這個世界上咧就有啲有啲嘅大嘅機構咧，個所謂嘅健康機構咧，咁佢有一類嘅嗰個嘅業務咧，叫做個人化嘅治療，叫 personalization。咁個人化嘅治療佢咧就測兩方面嘅，第一嚟講就測人嘅基因，因為人嘅基因咧佢係個人嘅身體嘅各方面個情況啊咁樣，呢、這個由基因嘅佢會顯示到嘅。咁第二個咧，佢就去攞你嘅大便嗰度咧，去睇你嗰個嘅大腸入邊嗰個嘅益生菌嗰個數目同埋個數量，佢計到出嚟。咁佢呢兩樣嘢佢夾埋嘅時候咧，咁佢就會話俾你聽，哦，你個情況呢、這個嚟講咧，你兩樣嘢唔好夾。咁所以咧，你就會需要咧去補充乜乜物物嗰啲嘅唔同嘅益生菌落去嘅時候咧，先至你先至能夠咧去配合佢即係嚟配合。咁呢個咧係一個相當之新穎嘅一個嘅業務嚟嘅嚇。依家開始咗冇幾耐嘅啫。 或者而家依啲係新嘢， 係新嘢。 我又再問你，譬如話你話飲酸奶。可以能夠提供益生菌，諗味噌湯又可以能夠提供益生菌。咁就問題以我嚟講， 我就唔中意飲酸奶，但我中意飲味噌湯。咁會唔會其實我係缺乏咗酸辣所提供嘅嗰種益生菌咧？ 可能㗎，唔知你個身我唔知你基因係 點樣。因為我唔中意食嗰種嘢，其實我就啱就正需要。 係啊，唔知㗎，呢個 唔知㗎， 唔識答㗎、哦。因為呢個我唔係專家，我唔識答。咁、而咧就因為個 miso 啦，即係呢個或者係嗰啲嘅 泡菜 啊。咁佢自己所做嘅益生菌咧，咁佢對針對你身體某種嘅病症係咪對症下藥啊？對症下菌咧咁樣，咁、呢個咧就我唔知道。但係多數嚟講，如果你係雖然你唔中意飲奶，但係咧係中意嗰幾樣嘢嘅時候，我相信個身體應該幾好嘅。 哦， 因為其實個人咧，即係我仲咁樣講啦，人其實唔係一個 model， 唔係一個模型，佢人本身係一個活嘅體嚟嘅，身體有成37兆嘅細胞，而呢37個嘅小生命嘅咧，嗰度咧，佢唔係死板嘅，佢哋本身咧，佢都會去作為各方面嘅調節嘅。咁、所以我相信雖然你有一個有一個唔同嘅編號啦，但係因為大家對益生菌咧，益生菌佢始終因為佢係益生菌，始終佢都有好多共同嘅地方，而呢啲共同嘅地方咧，都可應該係足夠咧，令到一個人咧有一個起碼嘅健康啊。 嗱，歐教授有聽眾問你如何分辨邊啲係益生菌，邊啲係害菌或者劣菌？即係我哋點樣知道話依啲？ 其實我哋嘅身體都會做一定嘅反應嘅。 嗯， 通常你食一樣嘢幾個鐘頭之內咧就會有反應嘅。 哦，即係食咗唔舒服 啊？你覺得唔妥嗱？我舉個例，如果你帶個朋友去意大利旅遊，咁佢第一餐、第二日咧就覺得唔多舒服。 嗯， 佢就问我教授，我都冇食奇怪嘅嘢，点解觉得唔舒服咧？咁我话你食咗咩嘢？佢话我食咗意大利粉同埋沙律。我哋中国人成日话，我哋去外地都会水土不服。 嗯， 所谓水土不服咧，其实你食同样嘅嘢，但系因为嗰两个地方咧个水唔同，泥土唔同。空气的温差又不同，这三样的天地人夹埋已经制造了不同了，所以你就算吃同样的东西你都会觉得中间有差距的，所以身体就不舒服的又不是病，这个在医学上面叫做 resistance， 就是抗拒性。第二呢，你在香港都成日吃意大利粉，去意大利又吃意大利粉，但是他们用的芝士是不同的，同埋用的芝士的浓度呢又不同的，都是煮一煲的意大利粉，煮完之后落几多芝士呢是不同的，咁百分之对于个纯血统的中国人来讲，93%-96%是对乳糖 lactose 是有天然的抗拒性的， 不耐症 吓， 乳糖不耐症。 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在香港吃得很好的，因为香港扣下去的 sauce 就是个调味用的芝士呢是比較淡一點，還有就份量呢控制得比較少一點，沙律都是，沙律裡面都有芝士，沙律汁裡面 有的。 那去到意大利呢，他吃意大利粉呢，我們吃香港吃的那個份量呢，去到意大利呢他吃的那個是 appetizer 來的，是開胃餸，所以他整個 main course 的意大利粉很大，咁佢一食咗之後，佢食得食嗰陣時食得好開心，好好食，越食越過癮。食完之後咧，一兩個鐘頭、幾個鐘頭之內，佢梗係都覺得咧，梗係好似有啲嘢揞住嘅，唔多妥。咁中間休息翻酒店， 佢話需唔需要睇醫生或者食藥啊？我話你而家係咪仲係好飽好滯啊？佢話係，話得你坐喺度唔好喐。咁我去旅行咧，就隨身帶住一個碌碌堅，入邊有煲水壺，有茶葉，有茶壺。我即刻撳個掣，而家唔使啦。而家我講緊廿幾三十年，而家啲酒店都有煲咖啡嘅煲水壺，煲咖啡。咁而家個個都有壺，嗰啲壺係中國做嘅。咁我就即刻煲水，沖功夫茶俾佢飲。咁我話：你咪中意，你中意飲咩茶？我補你得。我而家我沖補你俾你飲。我唔係沖熟餅嘅補你俾佢飲，我沖生餅嘅補你俾佢飲。佢話：嗯，好過癮啊，好好飲啊。話咁，你話好好飲，我就繼續俾你飲。而家離開食飯仲有兩個幾三個鐘頭。你不会下去吃下午茶，他不会，我很饱的，很滞。我说我陪你，我就慢慢慢慢细细杯呢，逐点逐点给他喝。他说教授对不起了， excuse me， 我想去下厕所。他一去到厕所呢，十几分钟就回来。教授，你啲茶系咩茶嚟噶？点解我成个人觉得散咗咧？我想而家同你去跳 disco 啊！我同佢讲呢个，你有冇觉得咧？饮落去嗰阵时，你觉得唔系好似平时喺香港饮嘅咁甘咁滑？佢话系啊，有少少结结地啊。我话点解结结地咧？嗰、那个嘅碱性咧，比平时熟饼咧系强啲啊。你而家个肠胃入边咧？不是弱酸性，是高过弱酸性。那你的益生菌和其他的东西 都不喜欢。Not in favor。那我给你喝三饼呢，虽然个量很少，但个浓度劲。哇，你是不是去大便了？他说是啊。我是一袋嘢定是定是很好稀啊？他说不是啊。是很正常的、哦、跟住你是不是觉得你小便了？他说不止一次两次。我说什么颜色？他说未黄色的。我说恭喜你， 你病没过了。 好了，我们又听首歌回来呢，就继续跟大家做个最后半小时讲益生菌，其实都很多东西讲的。这次就播张伟健唱的《身体健康》。 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歌？韵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粥，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呻吟？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怨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就算去哪里，你都跟我扶着我，轮椅中坐趁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如堕失聪， 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牙齿坚固可吃尽你抛弃我爱的每款小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要护身有，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荫。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点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彻骨之痛。我会为你好好的保重，我怕病了等于失了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电检条例修订草案，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可能会有本身获评级的电影，基于香港国安法落实之后，而有机会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所以额外赋权政务司司长可以指示电检监督撤销本身向电影发出的核准或者豁免证明书，但强调当局目前没有既定要审核的电影名单。邱腾华多次被问到条例草案入面不利国家安全的准则和定义时，表示电影检查员会累积经验，并不时和业界分享，让业界有迹可寻，当局亦会有送审前咨询的服务，避免业界误堕法网。至于为何条例草案用上不利国家安全而非危害国家安全，邱腾华就指和不利以及危害两者意思一样。政府本周内会交代已接种新冠疫苗的菲律宾和印尼外佣分批来港的安排，并且已经找到一间特定检疫酒店提供400间房，让外佣抵埗之后检疫21日，稍后会安排第二间。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表示，扣除自然流失的外佣，估计等候来港的菲佣和印佣合共有6000至7000人。如果要用大约3个月让他们全数来港，至少要有1000间房，相当于3间检疫酒店。他又认为当局必须公平安排不同的中介公司的外佣有序来港，例如按申请的先后次序，同时规定检疫酒店房间不会出现海鲜价。有外佣中介公司负责人表示，只得1-2间检疫酒店是太少，又相信雇主要承担昂贵的机票和酒店检疫费用。大埔广福道星期日发生的致命车祸，涉案的的士司机被控一项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罪，案件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63岁被告仍然留院，未有出庭应讯。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星期五再讯，等被告出院，获法庭批准。期间被告需要被还押由警方看管。而现场寻日下昼举行路祭，有大批市民继续献花。车祸至今造成2死8伤，留医的伤者当中包括1名4岁男童，仍然危殆。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政府为应对新型肺炎疫情，计划扩大紧急事态宣言的适用范围至到额外8个地区，包括北海道、宫城、岐阜、爱知、三重、滋贺、冈山和广岛。广岛县和滋贺县的知事较早前亦表示，由于疫情扩大，已经要求中央政府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说，除了广岛和滋贺已经实施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的16个道县中， 有多个地区要进入紧急状态、紧急事态，当局将会加紧探讨。日本全国单日新增21,570宗确诊个案，其中4,220宗来自东京都。东京都今个月累计确诊数目突破10万，报道指是当地首次单月录得超过10万宗确诊病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376点，升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86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9，日元109.67，瑞士法郎0.913，加元1.261，人民币6.472，英镑对美元1.372，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06.46美元，卖出价是1,807.3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最低至到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酷热，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系射箭运动员魏家全，我想点点五步呢首歌，虽然系踏出嗰一半步。但是那半步就是我们要坚持和永不放弃。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60分钟走遍世界。 塔利班喺阿富汗再度执政，会唔会重回20年前嘅管治方式呢？听下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孙超群嘅分析。 塔利班冇错，佢嘅手段系改变咗，多咗好多国际嘅参与。但系就算塔利班话自己有几重视人权，呢个零星期都出现咗一啲清算行动。佢自己所讲嘅基本上系言过其实咯。 108,000里，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世杰执晒一代二代咁，去到旅行咩？ 瑞文啊，我执紧防灾走佬袋啊！ 咪自己吓自己啦，香港边有天灾噶？ 唔系咧，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会请嚟赛马会灾难防护应变教研中心嘅总监罗信堂，话你知防灾点解关你事。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讲解台风监测古月金。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张凤平。 到到喺《给孩子的港台散文》呢本书里边，佢选咗另外谈吃嘅散文。一篇名为《油炸鬼妙在食空气》，另一篇的题目就是《柠檬茶与阿拉丁》。 道道旁征博引，话天神在人间烹饪比赛之中做评判，在参赛中牛角包、薄饼和油炸鬼之中判最终油炸鬼胜出。评判话油炸鬼的面条里面的空气实在分布得疏密适度，牛角包不及优胜在于里面的空气委实是多了一点，但是好在牛油香，至于这个薄饼就空气不足了。 不妨加啲佐料上去一齐食，不自单调。道道话油炸鬼一般用嚟助粥，咬一口油炸鬼，喝一口明火白粥。在冬天早上，尤其是一件乐事，将油炸鬼入面的空气饱索粥水，食起嚟又是另一番风味。 到到移居外国之后，食成为佢生活，亦都是佢的艺术，是佢的工作，亦都是佢的享受。佢泡制柠檬茶真是自有一套、啊、 做法：薄薄的柠檬切片备用，瓦杯内放进开水，将杯身烫热了，再将水倒咗佢，将大吉岭茶包嘅纸套去掉，放入杯入面，再冲入201度嘅开水，加盖焗泡一两分钟，加柠檬片同埋糖，用仁匙搅拌。 道道非常认真咁样申明，一杯柠檬茶就同呢个宇宙有咗千丝万缕嘅关系，阳光、雨水、人力、物力，真系缺一不可。最后在各种因缘巧合之下呢，诞生了这一杯柠檬茶，拿在手里面真是重如石头，贵如金子，简直是不能相信是真的事的。有一次道道和朋友伊莎贝共进午餐，伊莎贝笑着这样说，你知道要将鲫鱼萝卜丝汤将它整好摆在你的面前是几咁错综复杂的一回事啊。飲食的魔幻在这里，道道和伊莎贝这番说话说明了食的简和繁全在你心。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给孩子的港台散文》，编者刘兆明、梁淑敏，由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仲有最后半小时，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个话题就讲呢个益生菌，嘉宾是营养学家柯志谦教授，仲有呢个香港食品协会前会长陈伯南。有听众嚟嘅 fans 啊提问啦，请两位啊随意去答啊，好有趣噶问题都系。呢位听众叫 Amy 啊，佢话。想请问你哋啊，佢就患咗一种叫做肠易激，大家知道吓，即系好容易泻啊。佢就要食一种叫做美菲娜嘅益生菌，我唔知系咩嚟噶，唔知阿 Albert 知唔知美菲娜？佢话食咗年几就好好多，否则咧就朝朝早早都要吐泻，吐泻嘅水出嚟好似喷泉咁样。突然一急就要冲入厕所，有时食咗啲奶又会吐泻，诶，饮奶茶啊，冻奶茶都呢啲全部唔可以饮嘅，啊，因为啲奶啊，尤其系奶。咁嘅问题就，请问有咩办法可以令到佢唔需要用成人纸尿片？因为佢出街去远啲嘅地方啊，都要用嘅。想请问两位有咩解救啊？我有好奇喎，因為我問題，我第一次嗰時候成日以為益生菌咧就醫便秘喎，而家好似依個聽眾講益生菌係止瀉喎，啊，好似兩種嘢嚟嘅又係嘛？阿柯教授， 我估計咧 ，Amy 小姐所講嘅現象咧，係佢對 lactose 即係乳糖咧比較敏感， 嗯。 咁而家如果 Amy 小姐识得广东话，识得广东饮食嘅文化，我举一个例子就好容易做得到嘅。我太太唔系广东人，佢同我结婚之后嚟香港，我 第二日就帶佢去銅鑼灣咧食一樣嘢做甜品下午茶，從此佢愛上咗呢樣嘢薑汁撞奶。 嗯，哦， 咁點解我帶佢飲薑汁撞奶咧？佢係一個標準嘅華人。 嗯， 咁我咧就好中意食西餐嘅， 嗯， 又好中意食廣東菜。但系咧，好奇怪的一样嘢，我嘅仔，我嘅女咧，佢哋喺加拿大长大嘅，从来未有一次咧食芝士有事嘅，所以我老婆就话：，哇，你啲基因好紧要啊！佢哋完全似晒你嘅，咁我就同我太太讲，有一个办法好容易，我哋喺屋企都可以做姜汁撞奶。 嗯。 佢话点解要姜汁咧？话姜咧喺呢个环境之下咧，就等于几千把、几万把嘅铰剪仔。 嗯。 咁奶咧，点解会令到佢食落去咧？对好多人咧，系唔系 comfort food 嚟嘅？ 嗯。 系有 resistance， 即系有抗拒性。原来最大的问题不是奶的营养，是奶的分子链很长。咁当呢种嘢食落去肠胃度咧，我哋肠胃入边咧都有碳冰碳子啊。 嗯， 即刻打信号俾大佬，有外敌入侵，可能你影响消化。咁大佬即刻有个内分泌俾佢。嗰种内分泌系咩咧？系我哋自己做出嚟嘅泻药，即刻冲去厕所泻咗佢。咁呢个系我哋嘅智慧嘅一种功夫嚟嘅。 每个即系叫所谓抢二击， 吓二击。咁所以咧，要克服呢个问题咧，无论喺香港。在中国人的地方都有姜买啊， 嗯， 咁鬼佬的地方而家都有姜买喎， 啊， 好多国家都有，咁所以咧好容易，有一把刀拎一块姜出嚟，最好用滚刀的切法，即系圆嘅碌下卷转下，又切一边，卷下切一边，增加嗰个接触面积。咁而家咧，所有啲酒店入边都有个煲咖啡嘅壶，咁煲啲水喺度，或者将奶摆喺入边煲，抌一两片、两三片嘅姜落去，一来好饮，第二咧姜嗰种香味咧系其他啲嘢冇得比嘅，第三咧连续饮一两日咧。剛才 Amy 小姐講的個問題就解決了。那 么 Albert 呢，你是對怎樣處理 Amy 小姐的問題？ 因為腸易激的成因呢，其實是那個大腸入面的菌落，即是入面的菌呢本身的代謝失調，即是它的新陳代謝那裡呢，它是不是依照個正正式式的方式 去做，即是說呢大腸入面的菌呢，佢好多時咧，益生菌就唔夠，而係話咧，亦都有其他壞菌就集埋喺嗰度，咁所以咧，佢就成日佢因為佢失調嘅時候咧，佢就變咗就刺激嗰條腸個移動嘅時候咧，佢就係有一個嘅即係吐瀉呢個情況嚟嘅。咁樣點樣令引致到佢呢個嘅菌落失調咧？咁樣其實就因人而異，即係每一個人個腸其實個生態都唔一樣。咁樣嘅時候咧，其喺呢個好早當有益生菌呢、這個咁嘅工業出到嚟嘅時候咧，其實係好多種唔同嘅益生菌咧。都可以醫治呢個腸易激嘅，係好多好多種嘅。咁所以所以咧，佢哋去做嘅時候咧，要選擇咧有幾 其實一個相當闊的一個範圍嘅選擇，不過咧就需要個專家咧就同佢睇下究竟嗰個嘅失調嘅情況係點樣，究竟個長度入嗰個生態係點樣，然後我哋選擇咧係幾種啊。其實呢個比較好處咧，其實有幾種都係可以咁樣就。然後咧喺嗰度咧，去即係由嗰個進食咧，由口腔嗰度咧輸入去個大腸嗰度咧，咁佢慢慢佢會好翻噶啦。 哦，咁就柯教授，你頭先講話重視嗰個薑嘅作用咧，咁都唔一定要薑汁撞奶喎，番薯糖水得唔得啊？番薯糖水都好多薑喎。 薑汁撞奶咧，我自己試過，又俾屋企人試過咧，好有效。因為薑根本係食品嚟嘅。 系啊， 咁廣東菜咧，好多餸都落薑。 系啊，炒芥蘭要落薑咯。 好多嘢都落薑。咁所以咧，呢個係比較一個安全嘅辦法。 嗯， 又比較 common 嘅辦法。 嗯。 咁結果咧，我教啲學生咧，佢哋成日都要 MBA 啲學生成日都要旅行嘅。 嗯。 即係 executive。我讲佢呢个方法俾佢哋听咧，佢哋个个都试，个个翻嚟都话好啊，教授我请你食饭，冇事喎、啊，今次。 嗯。哎呀。 我觉得咧就柯教授所讲嘅就非常正确。咁其实系姜嚟讲咧，姜本身咧，佢其实纤维系相当多嘅。 系。 吓。咁樣嘅時候咧，其實薑嘅成分咧，去到嗰個大腸嗰度咧，佢有好多除咗纖維之外，仲有其他嘅物質咧，佢係有一個有一個嘅益生元一個作用，即係養翻嗰啲益生菌啦，好嘅益生菌，所以 有纖維， 係 佢係弱鹼性嘅，仲有薑黃，所以三樣夾埋。 嗯，係咪要老薑咧？我哋講廣東三寶嘅產地。 唔係一定嘅。 啊！ 如果你結係當佢係藥咧，咁就廣東嘅文化就有講究，係、用邊種薑。但係當佢係 cooking condiment， 仲就冇乜所謂嘅。 咁、其實Albert 而家市面咁多益生菌嘅藥丸啊，或者藥先講話飲品啊，其實點樣揀咧？其實好多人都拗頭都唔知邊種好邊種唔好。 我諗即係咁樣啦。如果一般人嘅時候咧，都係冇乜所謂，即係話覺得咧一般嘅乳酪咧，即係我哋或者叫做 yogurt 啦，即係優格嘅時候咧，咁一般嘅乳酪已經係 OK 噶啦。咁就最緊要咧，就係話嗰啲乳酪最緊要唔好落糖，即係我個意即係話冇糖嗰啲咧係其實係 最安全。 但係而家我見到一啲酸奶係有糖噶。 有寫 sugar free 嘅， 有 低糖，我未見過話冇糖。 有 sugar free 嘅， 啊，即係唔好有加糖， 即係唔好多糖，因為糖嗰度咧，入到身體咧就嗰啲好菌同埋嗰啲壞菌啊，大家同你鬥搶，咁我就無謂啦。咁我點解我咪唔俾啲糖去養嗰啲壞菌咯？咁而咧，我哋俾多啲益生素，即係益生元咧，去特別去養嗰啲嘅益生菌咁啊，咁啊好。 同埋跟住喺呢種環境之下，佢最好唔好飲汽水，尤其是唔好飲凍嘅汽水。 對， 飲温嘅。 但係阿 Albert， 我睇嗰啲資料講咧，除咗講好菌、壞菌，仲有一種第三種嘅菌叫做刺激性嘅病原菌。佢話依種病原菌咧就好機會主義喎，即係話如果益生菌多咧，佢就幫益生菌；如果係壞菌多咧，佢就幫壞菌。咁即係長頭草嚟喎。 即係咁樣講咧，就喺咁多嘅菌嗰度咧，即係話係能夠作為益生菌個大概咧有100种嘅。咁其實嚟講咧，喺呢100种入邊咧，就在某啲情況咧，佢係壞菌嚟嘅。即係話咧，其實係我哋所講嘅100种咧，除咗絕大部分嚟講咧係好菌。但有部分嘅菌咧係長頭草嚟，的確係啱嘅。 啊， 有部分係有嘅，有嘅。 即係睇邊邊威，佢要幫邊邊。 又唔係，睇你嗰個環境，睇你環境而已。佢唔係，佢唔係睇其他菌嘅。 即係唔係睇個菌類嘅，佢係睇個大腸個環境。 嗯，哦， 個環或者我講大腸環境都錯，因為咧益生菌喺成個身體都有，不過大腸佔咗九成咁解嘅啫。咁其實有有呢個係十分之一咧，一成度咧，佢其實喺譬如個胃啊，或者係個皮膚啊嗰度都係有。 九成喺大腸， 九成喺大腸咧，最緊要係大腸。其實 最緊要大腸。 啊，佢個作用係喺大腸係佔呢、這個。是絕大絕大嗰個嘅重要性嘅。 點解佢 Amy 小姐會 rush to the toilet 咧？大腸一個好重要嘅功能係吸收水。 嗯， 如果佢吸收水嘅功能咧，俾啲菌打亂咗咧，就變成好似肚屙。 哦，佢話一噴泉咁啊，佢話。哦，咁啊 Albert 我想問下嗰啲人哋話嗰啲直腸癌啊。直腸癌即係大腸，係咪同益生菌都有關係咧？唔益生菌唔夠會容易導致有直腸癌啊？ 未必一定嘅。 嗯。 啊，有依家如果係個身體生癌咧，仲有好多其除咗呢、這個菌之外，其實仲好多個原因嘅。哦。即係我自己嘅認識嚟講咧，到今日嚟講，我唔敢講咧。就如果有益生菌，你就係冇白病。呢、這個唔係咁樣講。嚇、啊！我只係話咧。益生菌咧會，如果益生菌多咧，會令到個人會健康啲。咁係唔係話呢個一個神仙藥嚟嘅咧？咁樣到今日嚟講，我都唔相信。咁但係咧，如果係隨住嗰個科學嘅進展啊，同埋呢個益生菌咧我哋更加發掘多啲益生菌嘅種類啊，同埋咧我哋識得去使用佢，因為到今日嚟講話係咪話呢個人類都仲係好識得咧100%駕馭益生菌？菌咧咁，依家都系唔系？我哋仲要需要好多嘅研究啊，好多嘅努力咧，先可以駕馭佢。咁所以話，將來個益生菌嚟治病咧，咁我到今日嚟講，我哋只係話呢個只係一個嘅前景，而唔係一個現實。 哦，會唔會講話 Albert 會唔會其實話而家我哋對益生菌嘅？認識嘅其實仲有好多未夠， 係肯定肯定 啊！即係依個好好神秘嘅嘢嚟喎， 肯定肯定肯定， 所知不多。 當然啦，因為呢個嘅我哋知道咧，呢個益生係有生命。這個菌是生命，而這個在地球上的生命呢，其實那個種類呢是多到呢我們人類的智慧呢都對這個那個地球的生態呢，其實我們的所知是還是有限，我們應該謙虛一點，人應該謙虛才對的。 即是益生菌其實它發揮的作用，可能有些東西我們都不知道。 對，肯定肯定肯定， 即是只是知道它對健康 有幫助。 因為依家嚟講，佢嗰個而家所能夠最新嘅講法咧，就有一個叫做我哋叫做腸腦軸，即係大腸同埋大腦之間有一條軸，即係大家條通道。咁佢即係話咧，其實即係話 呢個軸係咪一誕生嘅時候形成個胚胎嘅時候已經出現啊？ 軸我哋話呢個主，即係話一個主要嘅通道啦。即係咁樣，即係話咧 腦腸軸。 腸腦軸， 腸腦軸 個大腸嗰度嗰度咧，個益生菌係影響到個大腸。 嗰條軸喺係咪喺點啊？喺脊椎嗰度啊？ 冇一個唔係話有一個 有形嘅嘢， 有啲係睇唔到嘅，而係話其實係透過呢個血管嗰度咧，就將嗰啲 信息 咧，同埋呢個神經嘅信息咧，喺嗰度咧係傳咗俾呢個大腦，因為佢哋話咧。譬如咁樣講咧，嗰個大腦嗰個嘅呢個 DNA 咧，即係嗰個DNA 同埋呢個益生菌嗰個 DNA， 大家之間咧係有溝通嘅。 哦， 呢個一個好新嘅講法。 依個好神秘，依個值得再探究裏邊有咩玄機，有咩玄機。好啊，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講下聽晚嘅節目咧，就係林以樂同埋伍文輝醫生同大家講植髮。話植髮可以植入呢個心靈世界，即係話如果你冇頭髮，可能真係好有問題啊！咁啊，繼住咧就係那些年啊，張偉基嘅節目啊，最後嗰首歌就是鄭融唱嘅《健康教育》，拜拜。